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是不是、啊、这老百姓都会说的话啊。有人一听这儿了，拨了脑袋了，这是封建迷信。哦，你认为这是迷信，好，咱们就当它是迷信。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人坏事做的越多，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越多的福报啊？说那也不对，你看，那到底哪儿对啊？所以我们宁可相信呐、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不要想到做坏事会有福报的事情。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善恶观呐、啊，是不是？同样啊，人得病也是这样的道理。老早之前呢，我就给大家讲，我说人得病不是别人给的，全是自己个儿造的。说人得病都是自己个儿造的，现在有多少人还不同意啊？现在多少人认可了这个，又有多少人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这个，是不是？哎，所以糖尿病和并发症一样，他们之间也是这个因和果的啊一个关系。那么什么是因呢？糖尿病是因。什么是果呀？并发症是果。说一样啊。前段时间有个老哥啊，说他老伴得了25年糖尿病，是吧，头十年呢没并发症，是吧，说近15年来呀、啊、那并发症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言外之意，老哥哥告诉我说，糖尿病得了25年，并发症得15年。是不是啊？我马上就给老人家纠正了这个错误。哎，他有人可能不理解，你是专业的养生人士，人普通老百姓的水平肯定不如你。说你老叨着老人家的错不放，老给人改错干什么？不改错好不了病。是不是啊？哎。所以啊，明其理，知其因果，人才能啊知善恶而为善而不为恶，是这么个道理。总是问人家，你知道怎么得的吗？我们要知道，我们找您干什么呢？你看，因为只有知道了这个，你才能好病。我说一个人，你如果连你的病是怎么得的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一辈子都治不好啊。这句话好像显得有点武断，但把这话放这儿，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你不知道怎么得的病，就算有天你把病治好了，那个病因又来了，就还会让你复发。人没病，错误的生活行为可以造病，那你好了病，哪儿错了你还不知道，你说你是不是还会复发呀？哎，就是告诉大家，真正的养生，真正的防病治病，就是一个知错改错的过程。知道这个逻辑关系之后，我们来看糖尿病，是吧？所有糖尿病人得上糖尿病，就已经发生了并发症。说我怎么没看着啊，是吧？眼底也没有出血，肾也没有衰竭，皮肤也没有瘙痒，哎，你没看着并不代表这东西不存在。像好多人现在中医药文化这么神奇这么伟大呀，我怎么不知道啊？嘿嘿，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它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只能说你才疏学浅了，是吧？只能说明你的信息闭塞呗，是不是啊？哎，说一样的道理，只要得上糖尿病，并发症就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呢它是在里面，普通人是看不到的。等到你说的那个并发症，什么眼底出血啊，肾衰竭呀、啊、心绞痛、心肌梗塞，哦，出来了，是吧？那我告诉你，已经严重到了一定程度。就像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做个胆囊炎手术， 或者腿摔伤了，做个外科手术。哎呦，一检查，哎，你有糖尿病啊？他说我怎么不知道啊？哎，结果手术的时候一测血糖高了，甚至有些人是发现了糖尿病的并发症，才知道这个人有糖尿病。那你是先发现的并发症，而后才知道有糖尿病，你说哪个先来的？我告诉你，他俩是一起来的，只不过一个藏着呢，一个呢露馅儿了，对不对？哎，所以希望大家呢要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你是先发现的并发症，而后才知道有糖尿病，你说哪个先来的？我告诉你，他俩是一起来的，只不过一个藏着呢，一个呢露馅儿了，对不对？哎，所以希望大家呢要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么什么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吧？咱们就别卖关子，咱们就一语道破天机。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管堵塞啊，就是血管堵塞。所以在现代医学当中啊，我们把那个糖尿病和冠心病把它归结为等危让疾病。这个不是我归的类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是吧？是现代医学给它归的类。那么我们以此类推，我们讲高血压病的时候讲过，高血压病十年得冠心病，20年造脑中风。所以啊，得上糖尿病还等于什么啊？等于高血压病10年，是不是啊？哎，这就叫换算。哎，那你把这仨都加一起呢，啊，说又有糖尿病啊，又有冠心病，又有一个高血压病10年，是吧？这个一加一再加上一就大于3了，说这样的人就到了中风的边缘，那到了中风的边缘，甚至容易发作眼底出血啊，啊，心绞痛、心肌梗塞啊，这就是疾病的叠加效应，是不是啊？一个石头啊，一个人搬不动，两个人推不动，三个人抬起来了，啊，仨人力量大，是吧？这是做好事啊，他做坏事呢？啊，也是这样的，啊，所以有的朋友跟我讲，徐老师啊，我一体多病，啊，一体多病是对疾病很肤浅的认识。为了扭转大家这个认识，我给他补上了，一体多病，是吧？五脏俱损，元气大亏，是吧？百药不灵。所以往往好多人一体多病，吃药吃乱套了，别吃了。是吧？一定要从元气的培固开始啊。那么糖尿病的并发症和什么有关系呢？啊，好多人认为是和血糖值有关系。所以我们见到过不少的糖尿病的朋友啊，打胰岛素啊，是吧？吃这个降糖药啊，啊，把血糖搞得很正常，有的甚至搞得很低。那么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糖尿病并发症对人体的伤害的程度并不是完全由血糖值决定的，是吧？说这个呢，我就想起了那个大连的一个70-80岁的老哥哥了，是吧？糖尿病，是吧？血糖很高啊，25-26、27-28，经常酮症酸中毒，说那不好办，那就打胰岛素呗。他打胰岛素还不好使，所以只能胰岛素和降糖药盯着一起用。结果用上之后就会出现什么呢？低血糖的休克。所以他要一到医院呢，都得挂专家号，啊，普通大夫不敢给他看。就是挂了专家号，那专家也直嘬牙花子，怎么办呢？说这老头啊难缠，是吧？他来了基本就是高血糖酮症酸中毒了， 你上降糖药呢，过会儿它休克了，休克了你还得给它打糖来救它，是不是？结果呢，老哥哥就找到我，啊，我就直接告诉他了，啊，我送了他几个字哈，我说墙头草，随风倒，是吧？啥意思？六个字，啊，说大树啊，是可以抗风的，所以咱们国家呀，大力的在这个防止土地沙漠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三北防护林呢，是不是啊？哎。因为这个大树可以防沙啊，可以固堤，哎，可以防止土地沙漠化啊。那小草呢，风往东吹它往东倒，风往西吹它往西倒，是吧？所以当人呢不吃药就高的了不得，吃了药就低的了不得，这种啊没法控制的状态就是墙头草的状态，无根，是吧？草无根，那人的根是什么呢？人的根是五脏，五脏的根，五脏的根是元气，是不是？所以就元气太虚了，就包括有些朋友说我吃点花椒炒菜放点姜我都上火啊，我吃个冰棍喝点绿豆粥我都跑肚拉稀，遇火则火，遇寒则寒，这样的人跟这个老哥哥不用药就酮症酸中毒，用药用胰岛素就低血糖休克，是一样的道理，元气大亏呀、啊！啊，真是顶到头上怕吓着，横到嘴里怕化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只能补元气，血糖啊依然很高，是吧？有时候呢又自己回落，啊，但是呢，胰岛素降糖药都用的不敢那么多了，已经半年来。没有发作过低血糖的休克和酮症酸中毒了，是吧？前不久这快一年了啊，说琢磨着想把那胰岛素停掉，哎，实际上啊要是别的人我是吧，前不久这快一年了啊，说琢磨着想把那胰岛素停掉，哎，实际上啊要是别的人我就鼓励他了啊，而这样的老哥哥啊，我给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你这样啊，不知天高地厚啊。所以有的人呢，我跟大家讲，我说养生不是一辈子的，是吧？阶段性调养，你就可以全面健康了。保健品不是吃一辈子的，是吧？但是对于像大连的这个老哥哥，我直接告诉他，我说你的保健品吃一辈子，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半条命的朋友就是你完全健康了，你记住，你的养生保健真的是一辈子的事，因为你没机会再犯错了。是不是？说到这儿，我就想起那个陕西西安啊，一个姓刘姓的老哥哥，姓刘，是吧？那一年他是84岁，他是一个20年糖尿病的病人，是吧？我是在酮症糖尿病啊，酮症酸中毒、肾功不全的时候，住院的时候。啊，来学习你的养生疗法的。现在呢两年过去了，说我想向您证明一件事儿，说糖尿病人也可以长寿啊，我84岁大寿，你看啊，那天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啊我见着同事啊朋友啊，我就跟他们说这个刘老爷子的事儿啊，兴奋了我大半个月啊。所以养生啊，大家不要认为说没有病我养养生我能长寿啊，即使呢身体患病甚至重病的人，只要你能把养生把它按部就班啊，把它全心全意、啊、那句话怎么说，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就可以得到人民的尊重。那我们如果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全心全意的为五脏六腑服务，我们就可以得到健康的福报啊，就是这么个过程，是吧？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不论它可怕还是不可怕，只是让大家知道一点，它和糖尿病啊是首尾相应的，那、啊、是首尾相应的。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的轻和重不单单由血糖决定，而是由人体的元气和五脏之精血所决定的。 所以糖尿病的真正的养生调治的原则，重感觉轻数字，理论与数据结合，实践和数字结合，是这么一个过程，是吧？所以血糖呢不要求得过低，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还有一个就是低血糖的营养不良啊，所以稳中求降，哎，而后稳中呢实现五脏六腑的全自动，实现呢减药和停药，就这么一个过程，是吧？希望大家把它啊认识好啊。关于糖尿病的形成啊，啊，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各项的防治工作呀，包括糖尿病啊到了什么呢肾衰竭啊眼底出血是吧脑梗的阶段啊这样半条命的阶段如何的去养护，这些专题的知识日后我还会给大家讲啊。今天咱们就是讲一个观念啊，说糖尿病没有什么可不可怕，它即使再严重再可怕也都是你自己的生活造出来的，所以人想好病不改变自己那是没门的，所以真正的养生一定是从知错改错，从健康的生活行为开始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帮助大家呢纠正了几个错误的认识啊，说我得糖尿病了啊，我还没并发症呢，你不用等啊，你的并发症已经在身体内出现了，只不过是在身体外边呢还没表现出来，所以啊用中西结合天人合一的眼光和智慧，我们去来洞察糖尿病，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形影相随的，那是形影相随的，只不过呢哎，一个表现出来的早一点，一个表现出来的晚一点，有人是得了糖尿病等着并发症出现，而更有大部分人是被糖尿病的并发症伤到了之后才发现了糖尿病，那这是糖尿病的一个隐蔽性。那今天咱们给大家说什么呢，咱们说说糖尿病的治疗和养生当中的一些啊迷局和误区。糖尿病朋友有三怕，说哪三怕呢啊，一怕尿白尿，那叫糖尿病肾病，二怕常年腹泻身体消瘦，是不是？这是什么呢？哎，这就是元气被消耗的一个标志，是不是？啊，二怕长时间腹泻，三怕人体消瘦。今天我们再加上一条，还怕什么？怕血糖的失控。啊，在传统的医学上认为说这个糖尿病吃药，是吧？说吃药吃到降不下来血糖了，改打胰岛素的时候是病情加重了，没错，是怎么加重的？你不要认为是你吃药不管用了，而是你吃药把胰岛给吃坏死了，是吧？所以现在好多人呢还是转变不了这个思维啊，他就认为啊吃药好打针伤害大，实际上啊吃药对你的胰岛造成的是内伤啊，内伤， 而你打针打胰岛素就是皮外伤，它不伤你的脏腑。所以说你像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说二型糖尿病吃药的，一型糖尿病扎针的，那么好多人呢后来二型糖尿病吃药吃到不管用了，都变成一型了。我告诉你，不是什么二型变一型，是你吃药给吃到元气大亏，百药不灵了，是不是？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啊，高血压病的血压失控就到了中风的边缘。那么糖尿病的血糖失控，忽高忽低，药无法控制，一定要早期用胰岛素，甚至不用药直接用胰岛素也会推迟这个失控的出现。当然了，一旦胰岛素失控，所以糖尿病糖尿病它的治疗原则一定是胰岛素的补充是最直接的，降糖药的使用是伤害内伤最大的三个最，这是糖尿病的治疗的本质问题。我们一定要先知道糖尿病它怎么治，而后再说怎么养因为什么呢？因为养啊比治要更重要，是吧？你如果治的方向都搞错了，那你就白养了。传统医学把这个糖尿病分为一型到二型一型和二型。糖尿病这个名字不是中国人起的，它是从外国舶来的一个名词也就是说尿里边有糖的这个病叫糖尿病但是呢随着人们对生命科学的深入研究发现这个名字起的是有问题的，是吧？但是已经起了这个名了，就不能乱改了。习惯沿用，约定俗成，是吧？你看现在好多人尿里边有糖，但他并不是糖尿病，因为血糖是完全正常的，是吧？你包括人在剧烈运动之后受了外伤之后小儿过度的这个吃糖，是不是这都会导致尿中带糖，但这都不是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就改了，原来是看尿糖有没有加号现在是看血糖够不够指标，是吧？糖尿病的诊断指标空腹的血糖 3.8 到 6.1 叫正常的血糖，超过 7.8 了可以定糖尿病。餐后两小时血糖高过 11.1 了也可以定糖尿病。有的朋友说这个是国际标准吗？你可以把它当成十年前的国际标准。说咋的了？糖尿病测血糖也不准了，没错。没错。我给大家讲过甲型糖尿病。这个甲呀不是甲乙丙丁的甲。这个甲是真假的甲。老爷子高血压得脑梗了，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血糖高的了不得，医生给定糖尿病打胰岛素了。结果呢，打了几天针之后，中风呢恢复了，出院回家，血糖呢也就平稳回落了，不需要再打胰岛素，再打低血糖休克了。你能说这叫糖尿病吗？人在呢疾病状态下，什么中风心梗这些重大疾病的刺激，或者长时间的紧张、焦虑、惊吓，是吧？都会导致体内血糖的暂时的一个波动或者居高不下。这个呢不叫糖尿病，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应激性血糖增高症。这血糖高也定不了糖尿病了，那怎么来定啊？后来呢科学家又研究人体内糖化血红蛋白的指数， 这个指数达到或者超过7，啊，也定糖尿病，是不是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研究这个糖尿病的诊断标准？诊断的标准在不断的改呀，这就说明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在不断的深入。那么同样，有一句话，说糖尿病得上啊，你就得吃一辈子药。说糖尿病得上啊，你就得打一辈子胰岛素。所以这样的定论也随着历史的车轮的运转和科技的发展，包括人类对生命的科学的一个感悟，这样的定论已经被碾得粉碎了。所以如果谁再告诉你说糖尿病啊是得一辈子的病，你就告诉他啊，你都快成古董了啊，你那个理论呢、啊、过时喽。那么既然糖尿病是终身性疾病，这个理论已经老套了，已经不符合科学的发展了，已经过时了。那么什么才是糖尿病现实科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呢？哎，中西结合啊，天人合一。我来告诉你，糖尿病是人体体内糖代谢紊乱的一个综合症群，往往和脂肪肝、高脂血症、痛风、高尿酸血症相伴而行，所以它是代谢类的疾病。那么糖尿病是怎么得的？吃糖吃出来的这个说法是毫无科学依据的，甚至有的人连一块糖都不吃，后来得糖尿病了。那他是怎么得的呢？啊，我给总结了三大病因，是吧？饮食不节，劳累过度，情志所伤。伤什么了？伤了人体的代谢平衡。那么用中医文化来说，伤什么了？哦，伤了人的脾啊，伤了人的脾呀、啊。脾的运化，脾主肉，脾生化气血，这个机制被破坏了。所以啊，世界卫生组织把糖尿病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和角度把它归类为生活行为类疾病。所以以前我说啊，我说人的病啊都是自己个儿造的，这个依据在哪儿啊？哦，这个依据，这个理论依据是源自于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行为性疾病的定义。那么这个现实依据呢，是源于千百万糖尿病患者啊造病的这么个过程。那糖尿病治是治不好的啊，这个我不否认。你说我吃降糖药我把糖尿病吃好了没有啊？或者你有谁吃好了，你给我来个电话啊。目前啊几十年来我还没见着说谁糖尿病吃药吃好了啊。有朋友说我吃好了，我现在还吃着药呢。你要搞清楚，吃药治好的病，药到病除方叫好。你常年吃药离不开药，你那叫好？你那不还成了药物依赖？你那不还成了终身服药吗？对，那根本不叫好，将来早晚还得得糖尿病、肾病、尿毒症，你跑不了。所以这个定律大家要知道，糖尿病是治不好的啊，不管你是吃降糖药的还是打胰岛素的。但是呢，用世界卫生组织的糖尿病生活行为类疾病的定义来告诉大家，糖尿病是完全可以养得好的啊。这个养得好是摆脱药物，摆脱胰岛素，而且呢减少预防不得并发症。 你看这个是不是比你那吃药好啊？吃药能吃出肾衰竭来，你养生不会。吃药吃一辈子，养生不需要，对不对？哎，那么糖尿病为什么通过养生的方法可以养得好呢？这个也不是我提出来的。那么生活行为类疾病，它解决的金钥匙依靠的就是生活行为疗法。哎嘿，这回大家明白了，哦，什么叫养生啊？啊，养生就是生活，养生就是行为，这样的方法就是养生方法。那么指导这样的生活和方法的文化就叫养生文化啊，说你别把它搞得神乎其神的，对不对？哎，要回归自然啊，回归自然。糖尿病啊，它的病因我们也知道了，生活行为造病，是吧？它的康复治疗的前景我们也明确了，吃药只能越吃越多，因为药呢降不了糖，最后呢还会把胰岛搞坏死了，把肾呢搞得衰竭了，所以老吃药没出路啊，没出路。说那我改扎针吧，扎胰岛素。扎胰岛素呢就好比什么呢，给孩子喂奶一样，是吧？他饿了你就喂他，他饿了你就喂他，他老吃奶，他不吃饭，他没有自己的消化功能，有一天把奶给忌了，这孩子就饿死了，是不是啊？所以大家都知道，那孩子忌奶之前一定要先学会吃辅食，是吧？说一样啊。所以糖尿病患者，你对降糖药的依赖啊是没有前途的啊，你对胰岛素的依赖啊也是很无助的。那我们靠谁呀？啊，靠自己。如果你说一个人呢一天不吃降糖药血糖正常啊，算他什么呢，福大命大，是不是啊？运气好。那么一个糖尿病患者如果十年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现在依然健康，而且脸色红润，比啊当初得病前身体状态还要好，你男孩说这样的人是福大吗？哎，这一定要靠真功夫啊！所以养生不能掺杂使假。好了啊，我们了解了这些，我们下面就给大家啊捞干的说啊，捞干的说，说糖尿病的朋友如何实现避免药物依赖，减停胰岛素，全面预防并发症。哎，这些避免药物依赖，减停胰岛素，全面预防并发症。哎，这就是一个从元气的培固，是吧，到五脏的调节，包括已经出现了并发症高发的人，用半条命的调节方式的调整方法。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我这儿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要说一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啊？我们常说呀，治病啊就好比一场没有硝烟却要用生命和鲜血作为代价的一场战争。那么在这场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保卫战的过程当中，它和古战争、古战场上的兵书、战策、兵法 是一样的道理。古语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所以健康长寿，它是建立在人对自我健康水平，对自我的健康目的，以及呢对疾病的形成、治疗、康复全过程的正确认知和理解。有的朋友就不懂了，干嘛说这个呀？是位中年人啊，听声音呢、啊、可能还不到60岁啊，几年前心肌梗塞，突发性心肌梗塞，放了两个支架，结果呢不到两年又发生了新的梗塞，肉绕复发了。对于心肌梗塞的朋友，你一定要知道你这病的危险程度，那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啊！回过头来，心梗放的那个支架，什么叫心梗？心梗就是血栓把心脏的冠状动脉给堵死了，堵塞程度达到 80% 往上就叫心梗，堵塞程度在 70% 到 75% 叫心绞疼。你放支架，他就把这堵塞的狭窄地方支起来了。但是在这儿我必须提示大家，心梗放一个支架就能支起一个狭窄，放两个支架支两个狭窄。什么意思？血栓，脑血栓也好，心肌梗塞的血栓也好，他们从来没有计划生育，说咱们血栓就制造一个啊，别整俩，整俩人麻烦，没那个，往往都是多发的高产的。所以脑中风心肌梗塞为什么会复发呢？他有的人不理解，都是治好怎么还复发呀？你治只能把堵塞的地方给支起来，给它贯通了。而你如果不了解你心肌梗塞、脑梗塞制造血栓的原因，那么告诉你，你就会不断的复发。心肌梗塞、脑中风二次复发，它的死亡率和致残率翻倍增加。所以有的人二次复发，第一次没啥事，第二次瘫了，那么第三次呢，到了第三次就是九死一生。啥意思？十个人九个人第三次复发命都没了。现代人不知病之重来，不知病向何方，不知病有多重，质量的医盲责任都在于我，都在于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没有全心全意的告诉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没有把这个知识普及好。所以今儿我一定要把这课给这个朋友给他补上。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血压多少？我血压好着呢，60-90，不高啊。我说那血粘度呢？我血粘就粘一点儿。我说够用了啊，够用了。在好多人印象当中都知道说高血压得脑出血，高血压得心肌梗塞，叫低血压病是隐形杀手。怎么样？心肌梗塞你不是说什么病没有吗？60-90是半条命的血压。于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人呐，没有血压就活不成了，高血压要命，低血压也要命，没血压活不成了，造心梗、造中风的六大病因，是吧？说那找专题再讲呗，干嘛搁到糖尿病的专题知识当中来讲啊？十万火急。下面呢，请收音机前所有的脑梗、心梗、所有的心脑血管病的朋友及你的家人，准备好纸和笔，一定要把这六个心脑血管病 致命杀手的名字要牢牢地记在本子上，最好是记在心上，而且要在身体上提早的预防啊。这第一条高血压病啊，就像大家认识的是一样的，心脑血管病 90% 源自于高血压病啊。所以说他说哎，我心梗，我血压不高啊，他认为应该是高血压病才得心梗，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因为100个心梗的人得有90个是来自于高血压病，100个中风的还有90个来自于高血压病，但是并不代表你血压不高一定不得心梗，因为你就不高，你是低血压，60-90嘛，低血压病。所以血压这儿我要说清，什么样的高血压病人得心梗得中风，高血压病失控。开始呢有这个医疗界的朋友来跟我探讨啊，说我也是医生啊，你说高血压病联合用药好还是单独用药好，我说你说呢，三英战吕布，如果一哥们儿就能打过了，上哥仨干什么呀？如果你吃一种药或者吃半粒药，血压就调节的非常正常了啊，说我也是医生啊，你说高血压病联合用药好还是单独用药好，我说你说呢，三英战吕布，如果一哥们儿就能打过了，上哥仨干什么呀？如果你吃一种药或者吃半粒药，血压就调节的非常正常了，你干嘛吃三种五种药啊？你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呢，还是药是糖丸啊？所以我告诉大家，高血压病联合用药是没有办法了。而且高血压病的朋友，一旦你到了联合用药的阶段，也就到了中风发作的前奏。那什么是中风发作的开始呢？联合用药也控制不住血压了，心梗脑梗即将发作。说这样的人我把他叫半条命，让你联合用药变成单独用药，将来让你单独用药变到减药停药，这就是高血压病的防中风的养生目的。防比治要主动，赶着你没防，等到治的时候那是个无底洞啊，无底洞。这是高血压病照中风，什么时候得？失控，联合用药啊，记住这两个阶段。低血压病也会得中风吗？没错，因为血液呀，它有一个流动的动力学，就像那个骑自行车一样，比快那容易是吧，谁劲儿大谁蹬得快，骑得就快呗。比什么比较难呢？比慢。说咱们骑自行车刚才骑得慢是吧，一慢得摔跟头了，他不容易把握平衡，是不是啊？你感觉杂技演员行，他独轮车他行是吧，他平衡功能好，所以越慢越不容易把握平衡，那么血压越低，血液原有的轴流就被破坏了。什么叫轴流？我还要解释啊，轴流打着漩涡呀，我们的动脉血在动脉血管里是打着漩涡在流，叫轴流啊。血细胞啊在轴心，血浆呢在外围，所以不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长血栓是吧，所以呢望庐山瀑布是吧，飞流直下3000尺，疑似银河落9天，那水雾缭绕，迷迷漫漫，里边没有黄沙，没有淤泥，不会恶臭是吧。回过头来你看你家后院的张水沟子呢，那水不能飞流直下3000尺，那水是慢慢的流，又臭啊，又脏。所以啊，低血压的人动脉粥样硬化在悄然形成，流水不腐，户枢不渡，也是这样的道理，轴流被破坏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在形成，越流越慢，全身缺血。有老哥找到我，我脑瓜盖疼啊，血上不去，你低血压吧？没错，我手脚凉啊，血过不去，你低血压吧？没错。所以请所有的血压 达不到80、120的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请您牢记一句话，血压它是推动血液在血管当中循环不息流动的这么个动力，这个动力达不到80、120，脑袋瓜就供不上血，手指梢子脚趾尖就供不上血，甚至于肠子都供不上血。所以低血压病人脑萎缩、手脚末梢神经炎、肠梗阻、便秘、严重的失眠不足为怪。为什么？因为血流太慢，西医叫缺血，中医叫阳虚啊，没有生命活力。那么低血压病人什么时候得心梗，什么时候得中风啊？60岁早一点的47、8岁，你要再过度劳累一点，38、9岁就有得的，可怕哦。那么低血压病照中风会有什么变化呢？突然增高，哎呦，我常年低血压，3月2月一下变成高血压了，赶紧住院吧。啥意思？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当中死亡，是吧？这是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这一句话说明了两个病，不在沉默当中死亡，就在沉默当中爆发。低血压造血栓叫沉默当中死亡，低血压长动脉硬化得眼底出血脑出血的叫沉默当中爆发，越流越慢，堵住了，堵住了就爆发了呗，这叫低血压病。所以今天呢，重点给大家说了照中风的血压的问题，还有血粘的问题啊，这不用多解释。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粘度增高，血里边有糖它就粘呗，高粘质血症脂肪肝。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哪个重啊？有湿为症啊，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还有老百姓的俗话为证，是吧？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是不是？所以一个军队有没有战斗力，士兵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他的将军。好，我们的肝脏是人体的将军之官呐，所以低血压病的肝都不好，对吧？所以这时候你再问我脂肪肝重还是高脂血症重，脂肪肝是病于将军，高脂血症呢是病于士兵，你说哪个重？嘿嘿，是吧？所以呀，中国式的文化教育叫启发啊，叫启发，事儿不同理儿是一样的，这就是大道至简的中国文化。所以脂肪肝比高脂血症要重得多得多，大山楂丸是1天6丸，一顿2丸是饭后吃，只有血脂增高脂肪肝还没得上的很容易康复，因为你的肝你的将军还在干活啊。那么导致心梗和脑梗的还有另外两个血液动力学的因素，就是房颤和颈椎病啊，这个在颈椎病的专题当中我讲过，今儿不重复。房颤每分钟心率高过140次，我心动过速啊，我说多快，145了，145就查不出来数了，那心房就打哆嗦了，没错，一犯病我心就哆嗦，心梗啊，容易造心梗。房颤啊，心房先颤，严重的心律失常。你赶着有的老哥哥，我有严重的心律失常，我什么毛病？早搏啊，是吧？这叫什么呢？这叫你拿着牙签啊当长矛啊，小题大做了。早搏，早搏是心律失常当中最轻的啊，最轻的。轻到什么程度呢？说健康人饮酒之后，女同志怀孕之后， 过度饱餐之后，情绪激动之后，受了惊吓之后，人都会出现阶段性的早搏，叫生理性早搏。所以健康人也可以早搏的，在这个呢就不要小题大做，按心包经，心脏是可以把它自我调节好的啊，就不要盲目的上一些毒副作用比较大的药物啊。这是中风的六大病因。糖尿病的治疗，中医和西医治疗是有区别的。有人说我吃的是中药啊，我吃的是中药降糖药，我说对不起，是吧？你那是什么呢？假的。说什么中药降糖药还是假的呢？因为中药的老祖宗是治人的，西医的老祖宗是治病的，所以中药降糖也好，中药降压也罢，那就都不再是中药了，叫中药西化啊，叫中药西化。因为你已经违背了中医的原则，中医不治病，中医只是治人。回答呢两个比较代表性的问题啊，眼底黄斑变性青光眼啊，心慌已经调得非常好了啊，睡眠也不错啊，走路也蛮有劲儿的了啊，现今的血压是在无降压药条件下85/170，经常呢头晕，时好时坏啊，眼睛有点花啊。那么在这儿啊问啊，说这什么毛病啊，到底是不是高血压病啊，是吧？咱们今儿呢给做明确的答复啊，不是高血压病，是什么呢？颈椎并行的血压增高症啊，低压是正常的，高压170，好多朋友得了高血压160都不知道头晕呢。所以说你这个头晕不晕不是这个170的血压导致的，而应该反过来说是头晕了引发了血压的波动，血压呢升到了170。那究竟是什么让你头晕的呢？哎，就是您的颈椎病。这个类型的颈椎病叫椎动脉型，吃降压药是没有效果的，时间久了还会导致脑梗塞和脑腔梗，甚至于小脑萎缩的发作啊。调整方案需要卧床静养。那么眼底黄斑变性呢，是源自于眼底动脉的硬化和缺血，是吧？青光眼呢是肝血的一个瘀滞，所以呢根据您的调节变化，现在给您的方案刚说了，是吧？颈椎按摩操。但如果颈椎病让你的高压达到了180，那就大不一样了。另外啊，我得给大家伙说的清楚啊，说养生保健也罢，是吧？吃药治病也好，3个月见效，是吧？半年到1年，逐步的完全康复。说如果3个月还没见效果，说明没有作用，是吧？那如果半年到1年还没好呢，还没完全康复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元气亏欠的太多。没好呢，还没完全康复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元气亏欠的太多。元气我们这面在补，生活行为造病，你那面在浪费，它自然而然呢就会把原本的康复的养生的周期人为的给拉长了。所以什么叫治病就是改错啊，啊，道理就在这儿啊，一定要改了错，你的元气才能得到有效的补充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们不多。首先我得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黄斑是什么东西。黄斑呢它不是东西，它是一个位置，它是在人的眼睛视网膜上视觉最敏感的地儿，所以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黄斑变性，人视力就下降了。同样